来，各位同学，我们开始上课。来，好，我们今天进入到这个好，这个财政法最后一个部分，好，关于物权，好，物权篇的这个地方。好，我们翻开讲义的第二页跟第三页，啊，这个物权，啊，一开始跟物权篇的这个通则部分。好，那一开始一样，好，一样，我们先就这个物权法整个物权法这个体系里面，好，做一个啊，做一个法条上的体系说明啦。好，首先，来，我们看啊，这个民法的这个物权。物权的这个体系，好，好，线上会好，赶快好，赶紧课，好，来，好，回来，好，看这个物权的体系啊，好，我们物权呢，好，物权呢，它一共有这个这一篇好，物权篇里面一共有十个章节，好，十个章节，从第一章的通则到第十章的占有，好，占有，好。那撇开通则，好，先不要管，好，先不要管。那我们从怎样通则的下一个开始哦，从所有权一直到怎样到我们的这个好所规范的物权呢？啊，物权那一共有上次上课有跟各位同学讲过嘛？一共有几种物权？几种？一共有八种物权吗？好，这八种物权。好，那基于怎样我这个物权法定主义啊？好，物权法定主义的这个情况下，757条物权法定主义底下，好，那我们把物权好物权哦，来第一个啊，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啊，好，第一个层次哦，第一个先分为好，分为这个一般的好，这个我们所物权法所规范的物权啊，好，物权是第一种，好，第一种，第二种啊，比较特别哦，叫做占有。好，占有，好，物权跟占有，好，那这个占有呢，基本上严格上来说，你看它不是一种权利，好，不是像物权这种，好，物权那种是一种，你看，好，这种类似于那种实定的那种概念的一种，好，一种权利，好，那占有顶多只是一种怎么样状态而已，好，状态，好，占有只是一个怎么样，今天怎么样，我持有这个东西，好，我拿到这个东西怎么样，我对外表上怎么样，哎，我是这个人的，好，我是这个东西的占有人，好，占有人，占有人，好，占有的概念严格来说怎么样，它只是一种事实上的状态，好，并非权利，好，并非权利，好，但是怎么样，但是因为占有跟我的物权怎么样，好，我这个物权彰显这个物权啊具有对事效力，这种物权怎么样，好，这个息息相关，好，息息相关，好，所以这个占有这个状态这个部分怎么样，我们一并归纳，好，放在这个物权篇的这个体系面，好，去做这个规范，有没有问题？好，所以第一个，好，第一个，我们可以分在物权篇的，好，物权篇十个章节里面，好，这个第一个，好，分成物权跟占有，好，这两个部分。好，那接着来，我们进入这个啊最主要这个物权啊，那这里的物权怎么样？第一个，它是具有怎么样对事效力的物权，好，具有对事的这个效力，好，对事性的这个效力，好，跟债权篇怎么样不太一样，好，不太一样。那债篇的这个债权怎么样？只有相对的效力，好，相对效力。另外，好，另外怎么样？立法怎么样？好，针对怎么样？好，这种债权物权化的法律效果哦，赋予一个相对的，好，相对的这个对事效力，好，并非绝对的对事效力。好，那这个啊，我们之前有讲过吗？有哪些？好，有哪些？好，最典型的例子啊，债权物权化条文有哪些？425条的让与不过租赁嘛，有问题？好，有没问题？或者怎么样？426条之一，好，426条之一这个基于租赁房屋所有权让与怎么样不过租赁嘛？好，那就有这样债权物权化的这种对事效力，好，这是另外的这个部分。好，那今天我们在这边所讲的物权呢、啊，基本上都是具有对事效力物权。好，接着下一个层次，好，下一个层次哦，来，关于这个物权的部分，好，有分成两种，好，两种，所以看一下，第一种叫做。第一种啊，叫做这个完全的物权；第二种叫做定线物权。好，什么叫完全物权？顾名思义，今天这个物权怎么样是具有怎么样完整的这个权利啊？好，完整的权利。今天物权的这个权利怎么样？可以怎么样拥有对这个物的所有的权利？好，比如说怎么样最典型怎么样，就是它可以使用收益，而且怎么样基于这个权利，它可以对抗全世界任何的第三人。好，第三人，那具有一个完整的权限。好，那这种具有完全效力权限的这个物权呢、啊，我们在怎么样，在这个所有，在这个。物权篇里面章节，我们称它什么权？叫做什么？所有权嘛，好，所有权。好，所以这里这个物权啊，其实就是刚刚我们要去探讨这八种，好，八种这个物权法定主义以下的这个物权。好，所以所有权啊，所有权是完全的物权，好，完全物权。好，第二个分类叫做定线物权，好，定线物权。那什么叫定线？顾名思义嘛，它怎么样？就是只有怎么样 一定的限制，好，一定限制，好，只有某一个部分，好，某个部分具有我们物权上的对事效力，好，只有某个部分有，其他部分怎么样？没有，好，没有，这里的物权呢，没有整个完全的对事效力，好，这个叫做定限物权。好，关于这个定限物权，好，定限物权分成又分成两大类，好，分成两大类，第一大类叫做用益物权。好，第二大类叫做什么？担保物权。好，叫做担保物权。好，那这个用益物权呢？顾名思义，它怎么样？是就我的今天怎么样？我的物 focus 在哪？在用益。好，我的对事效力，好，对事效力这个权利怎么样 ？focus 在哪？在物的使用收益，好，使用收益这个用益物权啊。好，那这个用益物权怎么样？我们分成几种？几种？一共有四种啊。哪四种？记起来哦，好，记起来。第一种叫做地上权，好，第一种说地上权，好，地上权。第二种，好，第二种怎么样？我们叫做这个不动产益权。好，那这个早期啊，好，在这个99年修这些叫做地役权，好，地役权。但是怎么样？好，除了土地有役权之外，房屋有没有役权存在？有没有役权的需要的实益？怎么样？有吗？好，也有这个需要。所以怎么样？99年物权界修正，用益物权章修正的时候，怎么样？把这个地役权怎么样改名叫做不动产役权。好，那接触了怎么样？除了土地可以是好可以设定役权之外，另外就有房屋啊，这个好定着物的部分，好定着物的部分也可以怎么样设定役权，好设定役权。好，那这个不动产役权部分呢、啊，等到我们的第七回，好前第七回等到这个不动产役权之后，再稍微跟各位同学介绍，好介绍这个部分。好，这是不动产役权。好，第三种叫做怎么样？叫做农域权。啊，农域权。好，那农域权里面啊，基本上怎么样？顾名思义嘛，就是什么？就是 focus 在什么？在农用的部分啊。哦，其实就这个什么竹啊、木啊，哦，什么种花、种草、种稻啊，什么之类的，那啊，就是农域嘛。哈，用于怎么样？用于农用，好，养育土地的这种权利。好，先说农域权。好，农域权。好，第四种，好，第四种叫做点权。好，就点权，好，点权。好，那这个点权的部分，好，这个民法928条以下，好，911条以下，好，这个之后我们会再详细跟各位同学说明。好，这用益物权一共有四种。好，那接着怎么样？啊，第二大类叫做担保物权，好，担保物权。好，担保物权怎么样？要区分啊，就这个物，好，就这个标的物怎么样？它是动产或是不动产怎么样？区分为不同的这个情况。好，如果是动产，如果是不动产，先讲不动产好了。如果是不动产，动产跟不动产这两大部分。好，如果是属于动产的部分，好，属于动产部分，不动产部分，我们叫做不动产担保物权，叫做抵押权。好，抵押权。那动产的担保物权就是什么？就是职权跟留置权。好，所以整个物权篇这个体系啊，物权篇体系一共分成8种的物权，好，8种的这个好物权法立足以下的8种物权，然后再加上怎么样？第10章占有，好，占有，然后所有权、地上权、不动权、农权、点权、抵押权、职权、留置权、占有，一共怎么样？9个章节，再加上怎么样？第1章的通则，好，所以一共10个章节，好，10个章节，那构成整个物权篇的这个体系，有没有问题？好，那再好，接着那知道这个物权的法条这个体系之后怎么样？好，接着再来，好，再来就是怎么样考试的重点呢？好，考试的重点哦。好，那关于这个考试的重点部分，第一个你要先注意哦。好，第一怎么样？第一在物权，好，物权的这个部分怎么样？它跟债篇不太一样，好，债篇不太一样。好，关于债篇的部分怎么样？好，很多法条的解释跟适用怎么样？这个学术跟实践怎么样会 对着干，好，或者是对着干，好，就是在不一样的看法。好，学中怎么样？可能有比较好一点，或者比较好提出比较重，好，具有创设性的见解的部分，会对着干。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可能学说所讲的跟这个实务见解所讲的部分怎么样？可能会有相异的，好，相异的这个结论。好，但是在物权篇哦，好，在物权篇哦，很特别哦，因为物权它是一种怎么样，在实务上，好，实务上是一种哈，这个操作的，好，非常非常重于实务的操作这个部分，所以基本上怎么样，在物权里面，好，物权里面，学说多半会尊重怎么样实务见解看法，好，甚至怎么样这个。甚至在某些物权上，好，在实务上的一些名词解释啊，好，这个学者都会引用实务见解，好，当作是这个，好，这个解释，好，这个行为物权这个行为的这个解释的依据，好，解释的依据，好，不论好不相信的话，你去看王哲健老师书啊，或是谢在全老师书，他会。你会看到他在书里面怎么样引的非常非常多的实务见解哦，好，实务见解，那去佐证他的这个论述，好，佐证他的论述哦，好，所以第一个在物权的体系里面怎么样，好，物权篇里面怎么样，好，他第一个实务见解非常非常重要，好，非常重要，好，我们把它擦掉，好，线上测验，好，赶快待会考，好。结束了，差不多时间，差不多时间，快考试哦，快考试哦，好，剩下不到两个月时间哦，加油，加油，加油，有问题？好，所以最后了，最后了 ，fighting 的那个时间哦，大家有没有倒数？倒数计时，剩几天？有没有在那个日历上怎么样？划掉，划掉，划掉，剩几天？有没有钱？有没有写？没有，没有，没有。好，这个哈，那样一定好，一定要怎么样？好，放一个小小的桌历怎么样？那每天怎么样，在书桌前样就看到哦，时间一天一天经过怎么样？你才会怎么样？警觉性啊，有没有？好，一定要哦，一定要做哦。然后每天要倒数几天哦。然后怎么样？倒数几天之后怎么样？我就是律师，我就是司法官，有没有？好，一定要有信心哦，一定要有信心哦。信心是第一，好，有没有？好，有没有？啊，当然怎么样？念书也很重要，呵呵呵好，不要有信心，怎么样？但没念书，那这个也不对，好，也不对。好，所以信心加念书哦，有没有？好，每天要努力哦，好，一天念几个小时？一天有没有念12个小时？还没有，好，没有，好，加油，好，加油！我那时候怎么样？剩倒数3个月、4个月的时候怎么样？每天至少一定念超过10个小时，绝对，好，绝对超过，好，绝对超过，好，所以哦，要加油，要加油，有没有？好，来，我来，好，我来，好，所以第一个，好，第一个重要，好，第一个怎么样？实务的见解。在物权考试上非常非常重要，好，甚至啊，你可以看近几年，好，近5、6年来的考题啊，几乎每一年的物权的这个题目里面都有相关的实务见解的考出来，好，都有相关实务见解啊涉及在里面，好，像去年的考题啊，跟前年考题一样，那基本上物权的题目一样都是实务见解，好，都是实务见解，好，所以在这个部分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好，特别特别注意，好，第二个，好，第二个，我们在物权篇、好，物权篇，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什么修。法的部分，好，修法的部分，好，那物权篇啊，从民国96年、98年跟99年这3年，好，这3次修法怎么样，把整几乎啊，把整部物权篇怎么样，全部都翻修过一次，好，全部都翻修过一次，好，那民国96年，好，96年怎么样，修正了单法物权。好，96年修正了担保物权，好，修正了担保物权，来98年修正了怎么样，所有权，好，完全物权都没了，所有权。好，还有这个物权篇的通则，好，物权篇的通则，好，在98年的时候有修正，好，98年有修正，好，那99年，好，99年修正了怎么样？用以物权跟占有，好，用以物权跟占有，好，所以几乎这10个章节怎么样？全部都修正过了，好，全部都修正过了，好。所以修法部分怎么样，绝对是考试的重点所在，好，考试的重点所在，好，尤其是新法跟旧法之间有很多很多怎么样制度有创设，好，创设性这个制度，那这边一定要考试，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好，那另外这个修法，好，修法的这个重心，好，重心很多时候怎么样，也是把以前的实务见解怎么样，把它明文化规范，实务见解明文化，实务见解明文化，好，所以关于修正的一些重点，好，修正重点，尤其会涉及到实务见解的明文化部分，好，明文化部分的话，那这边考试就是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的这个重点，有没有你？ 有没有？好，所以修法部分，好，修法部分，好，所以你在看修法部分怎么样？第一个，除了修正的条文，好，就跟旧的法条去做对照，有哪些创新的部分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是关于这个修正的理由了。然后修正理由，你一定要特别特别的这个注意。好，考试的时候怎么样？有时候考到修法的重点的时候怎么样？你在一开始的大前提，好，这个案，好，民法第几条第一条规定里面怎么样？那如果涉及到有修正部分，那这时候怎么样？你在论述的时候，好，在论述的时候，你在写答案来充实你的篇幅的时候怎么样？这时候修正理由怎么样？往往就是怎么样？你可以去写进去的内容啦，有问题？有问题？但是立法者哦，已经把这个修法的这个意思，好，修法的这个意思怎么样？法律，好，把这个修法意思怎么样？文字化，好，文字化，用法律的精确，好，精炼这个语句怎么样？把它给好文字化。所以这时候怎么样？修正理由是怎么样？考试的好伙伴，有问题？好，有问题？好，有问题？好，所以啊，好，所以怎么样？我的讲义面，好，讲义面涉及到这三次的这个修正，好，三次修正怎么样？我有修正条文怎么样？我都会放什么？放条文的对照表，还有什么？它的修正理由，好，修正理由。那甚至怎么样？在修正理由里面怎么样？我还把怎么样重点给你怎么样？出题加划线，有问题？很有问题。好，所以这个有出题有划线部分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你在念书的时候怎么样？就要特别特别注意的这个部分，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这个修法好跟实务借鉴，好，修法的修正理由还有实务借鉴，在物权的考试的准备上怎么样？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好，尤其怎么样？好，如果怎么样？好，之后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个好修正这个理由里面怎么样？有涉及一些怎么样物权的，有一些就计算上的这个题目，好，计算好会考计算题，好，尤其怎么样？之后我们在那个抵押权，好，抵押权会去叫你怎么样去计算，好，计算这个抵押人可以优先受偿这个金额的时候怎么样？那这个修正理由里面怎么样？它会有这个。举一些例子，好，举一些例子，教你怎么样如何用法条去计算，好，计算当事人之间可以优先受偿这个部分。那这个里面这个例子怎么样，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哦。尤其现在怎么样，要考选择题，好，选择题。那甚至怎么样，很简单的就怎么样，老师说懒惰一点怎么样，啊、就把什么把修正理由的题目怎么样，啊，改一个数字怎么样，啊、就丢出来考你哦，有问题？有问题？好，那如果。懒惰一点怎么样？原封不动就来考你，有没有？那勤劳一点就改一个数字，好，改数字。基本上怎么样？老师也不会出太难，好，计算题老师也不会出太难。那为什么不会出太难？因为怎么样？出太难他自己会算错嘛，有问题？有问题？好，因为怎么样？念法律系怎么样？数学就好就。还好，你好，不一定很好，对吧？那出太难，他也自己也会算错，好，自己也会算错，好，所以这个好修正理由部分，如果涉及到计算这个部分，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有问题？好，那是哦，这个好，在准备考试上，你要特别特别这个注意的部分。好，另外针对这十个章节，好，这个十个章节，那这个考试的重点啊，重点哦，那有几个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尤其怎么样会必考啊，必考部分。好，第一个必考的部分怎么样？物权怎么样？有两个部分一定考，哪两个部分？之前我讲过，我第一堂课一定有讲过，这样哪两个部分？什么？共有跟抵押。共有跟抵押，共有跟抵押，这两个部分怎么样？必考，一定会考，好，一定会考，一定会考，好。从这个民国88年一直到现在，好，才到现在啊，每一年至少有个题目怎么样涉及到抵押权或者是共有，好，每年哦，好，每年哦，好，几乎到现在怎么样，已经十几年了，哦，11、12、13年了，那每一年都至少有个题目怎么样涉及到抵押权或者是共有，好，共有，甚至怎么样有可能怎么样，好，这个这一年怎么样律师考。共有司法官考抵押权，好，或是司法官好，这个律师考抵押权，司法官考共有，好，司法官共有，好，反正 anyway 不论如何，好，无论如何都会涉及到共有跟怎么样抵押权的问题，好，共有跟抵押权问题，好，所以第一个啊，在所有权里面，好，所有权，好，这个第一个啊，它的超级重点，好，超级重点，第一个怎么样，所有权当然很重要，好，很重要，好，这个是一定要完全的怎么样，每一个条文，每一个争点一定要怎么样细读，详细的了解，好。详细了解关于所有权部分，好，都要详细了解。好，那尤其怎么样？尤其是共有的部分，好，必考，好，必考，好。所以我们花一节课时间跟各位同学介绍共有的概念，好，共有的概念。好，这个共有，好，共有，必考，好，必考。好，第二个必考部分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就是担保物权都怎么样？不动产的抵押权，好，不动产抵押权。而且怎么样？我可以大胆的预测，大胆的预测，大胆预测，今年怎么样？一定有一题考到抵押权。无论是律师还是司法官，一定会有题怎么样考到抵押权，好，一定会有，好，一定会有。那如果没有的话，就算你们倒霉。好，但是怎么样？好，这个，好，这个 一定会啊，好，一定会啊，这个抵押权重要，好重要，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非常的重要，好好啊，所以你看抵押权部分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有没有？好，所以抵押好，这个共有好，共有跟抵押好，那另外好，另外除了共有跟抵押之外，怎么样？其他部分怎么样？好，就不是那么重要，好，不是好，不是说不是那么重要，就怎么样，出铁机会怎么样比较小一点，好，小一点，因为怎么样，这个60%-70%以上好，怎么样都被共有跟抵押权怎么样就怎么样，好，就占有掉，好，占有掉，好，就是怎么样，好，就是包含了共有跟抵押权60%-70%以上的这个题目，好，是共有跟抵押，好，所以剩下30%部分就是其他，好，其他，好，其他这个章节这个部分，那这个其他章节部分怎么样，来涉及比较重要的部分，我用黄色，好，用黄色的，好，好，第一个怎么样，好，第一个在对于怎么样，在于地上权，好，地上权，好，在用益物权里面，如果真的要考你哦，考你的话，那这个地上权部分，好，地上权部分，那这边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尤其99年修正怎么样，地上权怎么样，增加了一个什么区分地上权的部分，好，除了怎么样原本有的普通地上权之外，另外又增加了一个什么区分的地上权。那这个区分的地上权概念哦，是属于那样比较创设性新的这个见解哦，也是部分实务见解的明文化规定。那考试怎么样？还没考过哦，还没考过。但是很多研究所啊，很多研究所怎么样，已经就区分地上权怎么样，已经考过了，好，考过了。很多研究所的这个考题已经考过了。好，所以区分地上权也是今年怎么样？物权篇考试哦，考试的重点所在，好，重点所在，好，甚至怎么样？我大胆猜啊，好，可能一个考区分地上权，另外一个考什么？考抵押权，好，也有可能是这样，好，所以这个区分地上权部分怎么样？好，这边一定要特别特别这个注意啊，好，区分地上权，好，的这个概念，好，那再来，好，再来，好，再来，另外怎么样？还会比较爱考了，可能就是什么？就是占有了，好，占有，好，占有这个部分。那尤其是关于你看这个99年修正，好，修正关于这个949条，好，99条，非己意丧失占有，好，非己意丧失占有这个修正部分，还有了，还有这个善意双之助，好，801948，尤其是948，还有这个修正，好，修正，那这个部分怎么样，也一定要特别特别这个注意，有问题？好，有问题。好，这个占有部分。好，那剩下，好，剩下这个哦，普通产业权啊、农业权啊、点权啊、职权跟留置权部分。那这个，那就参照我们讲义的这个部分，我都帮你把这个重点都整理好了，好，都整理好了。那剩下的部分，那就各位同学怎么样？那这个要是另外好自己要再去努力啊，有问题？啊，不是说我们不会讲，懂吗？那怎么样？你要自己努力，有问题？好，那另外当然怎么样？通则也是啊，好，通则也是啊，好，通则也是很重要，好，通则，好，这个忘记了哦，这个通则。好，第二个重点，好，第二个重要性，好，重要性，好，居于第二的通则，好，通则地上权，尤其是区分地上权，还有占有的这个部分，好，占有部分，还有剩下就是其他，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物权的这个体系啊，好，我就跟各位同学介绍到这边。好，那我们直接来看，好，直接来看，好，这个物权篇的这个好第一章通则的这个第一个条文，来第十页物权法定主义，好。来，修正阳气条例，好，物权除法律或习惯外，好，除法律或习惯外不得创设，好，第一个法律，第二个习惯，这两例外，好，第一个物权法定主义，好，这个修正有部分怎么样，好，这个回去要注意哦，好，回去要注意哦，好，那是物权法定主义的这个好，这个立法目的怎么样，好，这个保障当事人财产内容交易安全及怎么样获得确保，那内涵有这个物权类型上是跟物权内容的固定啊，好，那这个回去你都可以自己看，好，没什么太大问题，好，比较要注意的是怎么样，今天违反物权法定主义化它的法律效果，好，法律效果，好，第一个原则上怎么样，不发生物权的对视效力啊，因为怎么样违反物权法定主义啊，那物权最主要就是发生什么，具有对视效力，对抗第三者效力啊，所以今天它既然违反了物权法定主义，不是我们民法上所承认的物权的话，那基本上它不会发生物权的对视效力。好，那今天怎么样来衍生出来第五页上面，那至于是否发生其他效力呢，那是视情况而定，好，比如说我们之前就有曾经考过，那今天95年的这个好司法官考题，好，这抵押权设立怎么样？如系约定交付需交付抵押物，那这个什么样？这种为交付抵押物的这个约定怎么样？那就是怎么样违反860条规定？为什么？因为怎么样？我们的不动 产的抵押权怎么样，它不需要移转占用。好，接着怎么样，抵押权怎么样，不需要移转，好，不需要移转占用，好，占有这个标的物，好，标的物。但是怎么样，如果是职权跟留置权呢，这时候怎么样，职权人跟留置权怎么样，一定要占有这个标的物，有问题。如果他丧失占有的话，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职权跟留置权怎么样，就会消灭掉，好，消灭掉。为什么 ？Why？ 表明 Why？ 为什么？因为怎么样，因为不动产的公司外观是看什么，看有没有登记嘛，有没有，但是动产的公司外观看有没有，看有没有占有嘛。所以今天怎么样，登记对于怎么样啊，这个 sorry， 占有对于不动产而言重不重要，还是很重要，但是怎么样，不是绝对的重要，有问题啊，有问题。但是怎么样，占有对动产而言怎么样，就绝对的重要，好，绝对的重要。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怎么样，好，所以来我们民法的860条规定啊，今天怎么样，抵押权人不需要占有，好，占有这个标的物，好，占有标的物。所以今天怎么样，当事人直接决定啊，抵押人跟抵押权人约定怎么样，他如果必须要占有这个标的物的话，这是怎么样，这个占有的约定究竟有发生何种的法律效果哦。好，来我们看第一个，现在权人身为怎么样，约定交付的内容无效，好，但是怎么样，原来抵押权的设定怎么样，好，这个合意的为有效，这个是什么样的概念？怎么样呢？跟什么民法的111条的但书有没有很像吗？没有，这个一部无效全无效，但是除去该无效部分，其他部分怎么样，仍为有效。所以这是怎么样，抵押权的合意设定这个部分还是有效，但是交付的部分怎么样，仍无效，有问题。好，但是怎么样，但是台大的陈志强老师哦，认为怎么样，抵押权设定当然是有效的哦，但是怎么样，交付的约定是不是全然的无效，怎么样，他认为怎么样，好，这是怎么样，依照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主，好，意思自主。虽然怎么样，交付违反是怎么样860的，好，860年条文违反无权法定主义，但是这样子的约定既然经过两造当事人的合意的话，那虽然它不发生，因为违反物权法定主义嘛，它不发生对事效力，好，物权的对效力，但是是因为它没有合意，好，有合意，所以怎么样，至少它有什么债权的，好，债权的相对效力，有问题。好，那这是陈志强老师对这个约定交付的这个部分，好，这个它的效果的，好，这个体系啊。好，好，这是这个违反物权法定主义的这个原则。好，另外啊，另外法律有规定化啊，比如说我们讲912条典权约定不得逾30年，超过30年怎么样，缩短为30年，有这个部分。好，然后所以怎么样，好，这个违反的话并非无效，因为法律有特别的规定。好，再好，这是第一个物权法定主义的部分。好，第二个，好，第二个物权法定主义的缓和啊，尤其涉及到怎么样，98年增订的一个什么习惯，好，习惯，习惯用习以习惯怎么样创设物权概念。好，那这个习惯当然是什么法？习惯法，好，不是指单纯习惯，而是怎么样，就是习惯法，也怎么样习惯法？什么叫习惯法？这个习惯怎么样，除了当事人之间怎么样有继续反复为同一的行为之外，另外这个继续反复为同一行为怎么样，具有社会上具有怎么样法的确信性，有没有问题？好，确信性，好，法的确信性，好，这就是习惯法。好，这个之前怎么样，在讲义的第一回吗，有没有，好，讲义第一回民法第一条的部分怎么样，就有讲过了，好，讲过了。那民法所里面所法条里面所讲的习惯都是怎么样，习惯法而言，好，习惯法而言。好，那这个要件，第一个必须要怎么样，明确合理，第二怎么样，无为这个物权法定主义存立之旨趣，第三怎么样，能以一定的公式方法，好，公式方法与公式。好，那这个最常见怎么样，就是我实务见解的名，好，实务见解的这个让与担保，好，让与担保，有问题，有问题。好，是知道，知不知道什么叫让与担保，是不是啊？你猜，你猜，好，其实就很简单嘛。好，比如说我们要怎样跟乙借钱，4-7-4，好，借了100万元，好，100万元。那这个我们要乙怕甲还不出钱来，所以这个我们要借名下来什么车 ？A 车吗 ？A 车刚好价值差不多100万嘛，所以这个我们要这时候甲跟乙约定啊，把甲怎么样把这个 A 车交付给乙，好，交付给乙。交付移转所有权利，好，移转所有权利当作怎么样，今天甲对乙借款债权的担保，好，借款债权担保。好，假设说怎么样，如果甲还不出钱的话，这时候怎么样，乙就可以怎么样终局的保有 A 车所有权怎么样，好，这时候怎么样，乙抵偿，好，抵偿甲欠乙的100万的债务，有问题，有问题。但是如果怎么样，到期甲如果没有把钱还给乙的话，这时候怎么样，乙就必须要怎么样把 A 车怎么样的所有权再交还 A 甲，有问题，好，有问题。所以是用这个所有权，好，所有权的让与怎么样来去担保，好，担保债务的这个存立，有问题，有问题。好，那这个叫做让与担保。好，所以在我国实务上怎么样，有很多人什么动产啊、不动产啊，那尤其像怎么样，那些什么当铺业者啦，好，或者是一些什么这个 融资公司，有没有？融资公司嘛，又常常用这种让与担保的手段，怎么样？去这个去在实务上去做这种借放款的这个动作，有没有你？这个让与担保，好。那这是这个利益观，这种物权管理主义习惯所创设的部分，好。再来，再来，我们进入这个比较重要的部分，物权的这个变动，好。来，我们看刚才说，来，物权变动，物权变动，物权变动的发生怎样？第一个怎样？物权的发生，物权变更跟物权的这个消灭，然后这个发生有什么原始取得、基础取得、物权变更，这个客体变更、内容变更、物权消灭，这个绝对上市跟相对上市这个部分其实怎么样？这个概念我们在哪边看过？在民总的时候就都看过了，有没有你？民总讲义的第一回，第一回这个权利义务的发生，法律行为的第一个，第四章法律行为，权利义务的发生的时候怎么样？这个概念都是一模一样，只不过那边权利怎么样改成物权而已，改成物权而已，这个内容都是一模一样。好，那再来物权发生，物权变动的原因，好，基本上分成两大类，分两大类，第一个怎么样？基于法律的规定，第二个怎么样？基于当事人的合意，合意，有没有你？有没有你？这个之前怎么样？我们都已经有讲过了，讲过了。好，那所以我们之前看物权变动的太阳，物权变动太阳。好，那基本上怎么样？我国的物权呢？物权怎么样？基本上的这个大分类，大分类，从物的这个性质来看，基本上物可以分为什么？物可以分为哪两大类？什么产跟什么产？什么产跟什么产？陆产跟海产。不是吗？那什么山产跟海产？不是吗？是吗？动产跟什么不动产吗？有没有你？好，那再考考各位考考你哦，对吧？一休和尚，考考你哦，基本考，有没有？咚，那这怎么样？来，动产跟不动产判断，动产跟不动产判断必考，选择题必考，动产跟不动产判断。小米，背一点，时间久远，太久了，然后忘记了，动产跟不动产判断，动产跟不动产判断，第一个先判断什么产？是不是？是动产还是不动产？先判断动产还是不动产？先判断是不是怎么样？不动产嘛，有问题？那什么是不动产？什么是不动产？什么是不动产？什么是不动产？依照民法的第几条？common sense， 到现在怎么样？你一定要记住啊！考到动产不动产判断第一条，六十来 A 六十三 B 六十四 C 六十五 D 六十二，答案选，答案选 D 嘛？有没有题？不可以选 C 啊！选 C 错了，看到吗？答案选 D 六十六号 D 相关题怎么样？称不动产怎么样？为土地及其地作物嘛？有没有题？那什么是土地？教材就是土地嘛？有没有题？这个很简单，考试也不会考你这个。那考试会考你什么？考你地作物，地作物的判断标准来。重要书记点必备书记点来六十三年第六次的每一决议，有没有你按内容呢每一点好，什么非土地之构成部分继续附着于土地上，而达一定基上目的，且不易移动其所在而言，有没有你据点？有问题。好，所以怎么样？六十三年第六次的民意决议怎么样？去判断什么是不动产？不动产。那如果判断出来怎么样？如果不是不动产的话，就是什么？依照六十七条规定，就是什么？它就是动产。有问题？好，所以这个六十三年第六次民意决议这个地着的判断，一定要特别注意，必考。好，再来。的变动，不动产这个物权变动，好，基本上来我们直接看讲义，等一下我们再来用体系的这个方式，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法律行为而变动，第一个，因为刚刚我们讲过嘛，今天怎么样？今天物权变动怎么样？基本上有两种嘛，第一种怎么样？基于怎么样？当事人的合意，当事人合意，那这个当事人合意怎么样？就是基于怎么样？基于什么？当事人的合意就基于什么？基于什么？你要把东西还给我，好不好？好，我拒收，好，拒绝送达，好，来，那你不要天真的，怎么样？贴在法院的墙上公示送达，好，还给高台大，不可以。那这怎么样？不动产的，来，第一个怎么样？基于什么？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就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什么法律行为嘛？有问题？ 哦，不要说是契约哦，好，不要说是契约啊，契约只是怎么样，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好，那当然了，契约是法律行为中最重要的，好重要，但不是全部哦，不是全部哦，好，不是全部哦，好，所以你要基于法律行为，好，精确来讲是基于你要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行为。好，除了法律行为之外，怎么样，那就是另外一部分怎么样，就是基于你要当事人之间的，啊，不是当事人之间啊，就是基于怎么样，法律的规定嘛。有没有定？好，基于法律的规定，好，法律规定，好，基本上物权变动，好，物权变动，一个权利的变动，好，司法上的权利变动，怎么样？都基本上基于这两大种类，好，两大种类。好，我们看第一个，好，第一个，如果因为怎么样物权的好法律行为变动的话，好，那这个来，第一个当然要什么处分权限嘛，好，它是一个有权处分。那如果是人家没有处分权限的话，这是怎么样？物权的变动，它是一个什么处分？它是一个无权处分，有没有定？那无权处分的话，这个处分是有什么狭义的处分啊？包括。物权行为跟准物权行为有没有问题？那什么叫准物权行为？基本概念哦。什么是准物权行为？就是什么？是吧？最典型，举例子嘛，举例的例子有什么？债权的让与嘛，债务的承担嘛，还有什么？有债权让与就有什么？债务的承担嘛，还有什么？债务的免除嘛，有没有问题？还记不记得债务的免除什么行为？它是一个什么行为？它是一个单独行为，有没有问题？好，它是一个单独行为，有没有问题？好。好，那这个好处分权限，那如果今天它是无权处分怎么办？无权处分怎么办？无权处分的话，那是怎么办？这是我们要当事人之间怎么样看有没有法律行为呢？如果有法律行为下无权处分，就要采用什么？简单什么？采用什么？善意受让，有问题啊？这个已经怎么样？要在你脑袋里面立刻怎么样反射出来了？有问题？好，就是这个是机械化动作，有没有？好，刚刚我们法律行为下无权处分，就要采用什么？善意受让，有问题？有问题？好，那善意受让的这个方式怎么样？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详细的去跟各位去解析。但是基本上那个思考模式怎么样？我们从一开始民法第四堂课、第三堂课还是第四堂课怎么样？就一直开始怎么样？一直魔音穿脑，有没有？一直洗脑？哦，有问题？好，有问题？好，好，所以一定要记住哦。好，再来第二个怎么样？健全有效的意思表示。好，所以今天怎么样？如果意思表示怎么样？如果有什么？无效的撤销，好的或的情况怎么样？就怎么样？意思表示有瑕疵啊，好有瑕疵，有瑕疵的情况，也就是意思表示情况，意思瑕疵有这个瑕疵的情况哪些？有哪些？有什么？有几种？四种嘛？哪四种？虚伪、错误、诈欺、胁迫，有没有你？就这四种，有没有第五种？没有了，我没有了，就这四种。好，虚伪、错误、诈欺、胁迫，有没有你？就这四种，意思表示瑕疵，好，瑕疵的这个情况，如果这四种。好，第三个怎么样？要实性，就是什么？书面七五六八条的第二项。好，修正之前是七六零啊，好，七六零后来删掉，变七五八的第二项。好，不动产的这个好移转量必须要怎么样？要书面，好，书面。如果欠缺书面的话，就是什么样？五项，好，五项，第一条规定五项 ，A 七十一条 ，B 七十二条 ，C 七十三条 ，D 七十条，答案选 C， 有问题，有问题，坏的，好坏的，好坏的，好，所以这个很简单，好，这个简单，好，这个应该是 common sense， 好 ，common sense， 好，来，在第八页，好，第八页怎么样？好，最主要我要讲这个，来，接公示的这个程序必须要怎么样？经过登记啊，七五八条第一项的这个登记，好，来，我们看七五八条的规定，来。第一项，好，第一项，不动产物权怎么样？与依法律行为、法律行为划起来，有没有？法律行为，好，法律行为，那法律行为而取得、设定、上市或平衡者，哎，取得，好，取得、设定，好，设定，设定最主要设定什么？设定用益物权或怎么样？担保物权吗？好，担保物权，好，不动产的用益物权跟担保物权，好，上市，好，上市，好，或变更者，好，变更者，怎么样？非经登记不生效力，非经登记不生效力，非经登记不生效力，有没有你？好，所以今天怎么样？如果不动产物权的设定变更，好，这个丧失，好，等等，没有经过登记化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物权的效力怎么样？物权的行为怎么样？无效，有没有问题？好，第二项，其他行为怎么样？以书面为之。好，那这个好就是注意，刚刚我们知道就可以了。好，所以这个七五八条第一项这个登记啊，好，它是一种涉权的登记，好，把名字注明啊，它是一种涉权登记，是属于一种创设性的这种登记，好，创设性的登记。好，那这个七五八条第一项的规定，好。第二个，好，第二个怎么样？好，第二个，来第九页，好，第九页、哦，好，第二种情况，好，第二种情况，好，那这怎么样？非因法律行为而为变动，好，非因法律行为而变动，好，那基本上，好，我把它这样讲太快，来，改成非因法律行为变动，来，非法律 行为啊，非法律行为啊，因法律行为跟非因法律行为而变动。好，那这样子讲，我可能怎么样？这个好，这样完整一点了，完整一点。好，非法律行为而为变动。来，我们看这个重点条文759条规定，来。因继承好划起来，继承第一点好关系协议，第二强制执行好强制执行，第三个征收好征收，第四个法院判决好法院判决，或第五个一样其他非因法律行为好，这是一个什么概括条款好，非因法律行为与登记前面登记前圈起来好圈起来，登记之前不动产的登记之前啊好已经取得不动产物权者怎么样，因经登记使得处分其物权，因经登记使得处分其物权，使得处分其物权，划起来。好，那759条，好，759条啊，这样子规定它规定的这个情况。来，第一个，好，第一个，好，第一个，它是规范到怎么样，在当事人之间是以怎样法律行为以外的其他原因怎样取得物权，好，这是第一页，它是以法律行为以外的其他原因怎样而取得物权，好，取得这个标的物的物权，好，取得这个不动产标的物的物权，这是第一个。而且今天这个取得的，好，取得的时间点怎么样是在登记之前就已经取得哦，好，所以这边的登记是什么登记，在登记前已取得，这边的登记前是什么登记，是指怎么样，是指属于的，它不是758条所讲的社权登记哦，有问题，因为是社权登记，是登记之后怎么样才有物权吗？哦，才会发生效力吗？啊，那在登记之前就会发生效力的话，所以今天759条这边所讲的这个登记怎么样，并非758条的登记，而是属于另外一种登记，它叫什么？它叫什么登记？它怎么这样登记？它是一种宣示效力登记啊，宣示怎么样？不动产这个登记这个公示，好，公示效力啊，不动产公示效力的这个登记，好，它只有宣示不动产，哎，我今天取得我的物权，我取得我的所有权量，我具有对事效力，好，对事效力这种登记，好，它只是用宣示登记的这种状态，好，所以在这一页情况底下，来法条里面一样列举了四种历史的这四种情况，再加上第五种一样这个概括性的，好，概括性的条文，好，所以来我们看759条，好，759条，好，它的立法目的，第一个怎么样，非法律行为，好，取得物权怎么样，即不以，好，不以登记为必要，若当事人怎么样，欲处分者怎么样，为贯彻不动产的公示原则，就促使交易相对人的这个既有登记，那只要交易进行保障交易安全，所以怎么样，依照759条规定，这时候怎么样，你必须要经过登记怎么样，才可以处分其物权，好，处分其物权，好。那在登记性质上是有宣誓登记，跟758条的社权登记、创设这种登记一样不同，好，不同。好，该登记一样不会造成不动产的变动，好，纸面而此形式面原本已存在的物权一样予以公示。好，在第三点，因经登记使得处分其物权，那这些处分一样是指狭义的处分行为，不包括在行为，亦不包括事实上的处分。好，这边好稍微这个注意一下。好。再来，第十页，好，那这个违反，好，违反情况，好，现在选老师认为怎么样？违反的话，这个不得处分其物权违反，好，原则上是无效，例外有效这个情况，好，那在实务上也怎么样？认为是不生效力啊，好，稍微注意一下，好，那在比较重要是考试的话，会考你这个事由啊，好，事由什么情况下是759条这边所讲的登记，好，也就是怎么样？非因法律行为于登记前怎么样已经取得物权这个情况。好，第一个叫做怎么样？继承什么时候发生？被继承人死亡时就发生了，有问题。那这时候怎么样？这个财产，他的遗产怎么样？需不需要登记？不需要嘛，只要在死亡的那一瞬间怎么样？这时候他的应继产就属于怎么样？继承人的，有问题。好，继承他有几个吗？就是分成几份，然后依照138条、144条的规定去分，好，去分他的遗产吗？好，那所以第一个继承，好，继承与被继承死亡怎么样？概括继承被继承一切的权利义务，故继承怎么样？当然概括取得怎么样？不动产的所有权。好，这个五代登记啊。好，所以我国修法之后怎么样？继承他采取什么？采取什么原则？还有什么？概括继承有限责任嘛，哦，林秀雄老师会用嘛？概括继承有限责任有问题，哦，那怎么样？必考了，哪一条？148条之一啊，有没有？好，148条之一，一定会考，好，一定会考，有问题，好，那不， 很好的选择题，有很好的试题，好试题也考试的机会一样也很大，因为一样每年这种都一定会有这个考试一样考一次还有之一，好，台大几乎一样每年考，从九七年修法之后一样每年都在考，好，每年都在考，好，好，再来考第二，好，为贯彻物权公式，好，物权变动的公式原则，若继承怎么样，处分该不动产怎么样，必须为七五条之继承登记怎么样，方则为之。所以这七五九条这个登记呢，继承登记属于怎么样，七五九条这个登记哦，好。第三个，好，分别共有或共同共有共无量，无论协议分割、裁判割，均属处分行为，需怎么样共有处分权权利，因此怎么样，权利继承怎么样，必须为继承登记怎么样，善为处取得取啊、哦、这个处分权，必须要在七五九条登记之后怎么样，才可以怎么样分割共有物了，有问题啊、哦？分割共有物，好，这个分共有物的分割部分，我们大家讲到共有的时候，再详细的跟各位同学去做解析啊，好。然后再来，好，再来第二点，好，所以中间这个八，这个最高法院六卷田上一三四号判例跟九十六年台上二八三号判决，回去要稍微注意一下。好，那再来第二个事由，就是强制执行，好，强制执行，好，依照强制执行法九七跟九八的规定，好，买受用交定价金或承债权承受不动产怎么样，缴交价金，好，价金怎么样，好，或者是债权怎么样，如果卖不出去，债权怎么样，愿意承受，好，承受这个，好，承受这个不动产的时候，这怎么样，与法院发给怎么样权利移转证明书时怎么样，这个时间点怎么样就取得不动产物权，有问题，好，不动产的所有权，好。好，那在第三个公有承受，好，公有承受，公有承受之前我们再来讲过，你看过都有过过八十三年的司法官，好，八十三年司法官哪里哪里题目，大家没讲过，在什么，在一七九条的不当得利嘛，是属于什么，什么非给付型的不当得利嘛的哪一种情况的第三人造成的吗，有问题啊、哦、忘记了，不好意思，好，不要忘记哦，好，不要忘记哦，忘记的话怎么样，回去翻讲义的第三回的好 OK 啊，一百多页那边有问题，好，那个好，第三人，好，这个公用征收啊，好，那依照土地法两百三十五条规定哦，于征收补偿费发放完成怎么样，该征收效力怎么样的所有权即移转为国家所有，好，这个土地征收，好，第四个，好，第四个怎么样，法院判决，好，法院判决，好，那这边的法院判决怎么样，考试爱考，好，考试爱考，它是属于什么判决，什么性质判决，那法院判决性质一共有几种，一共有几种，三种，哪三种，第一个怎么样，叫做给付判决，第二种叫什么，确认判决，第三种叫什么，形成判决，有问题，好，就是三种，那今天七五九条所讲的法院判决是什么，叫判决是指形成判决，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形成判决，什么是形成判决，民法里面最典型形成判决是什么，就是怎么样，以什么权当作是征送的标的物，一种形成权嘛，有问题，只要今天怎么样，我涉及到申送的标的，送征的标的是属于形成权的法律关系的话，这种怎么样，它都是一种形成判决，有问题，有问题，那这个形成判决怎么样，民诉特爱考、哦、爱考到爆炸、哦、爱考到爆炸，因为怎么样，它跟一般的这个情况怎么样不太一样、哦、那学术跟实务界怎么样很爱就怎么样形成判决，好去做一个讨论，好去做讨论，好像然后之前怎么样，你们跟你讲过形成判决要考什么，好什么，好，最典型的，好，最典型的，共有物的分割，好，共有物的分割，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这个形成权吗？还有什么？撤销诉权吗？好，撤销诉权，撤销权是一个什么权？形成权吗？所以以怎么样？撤销权当做怎么样？诉讼，好，诉讼之行使的时候，撤销诉权，怎么样？这是什么？撤销诉权之前我们讲过哪些条文？有什么？七四条的什么？暴力行为跟什么？二十四条的什么？诈害债权吗？那都是怎么样？都是一种形成判决，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我障碍债权怎么样撤销权，或怎么样暴力行为的撤销权，那这是怎么样法院判决撤销，怎么样，这时候这个撤销效力就是一个什么形成判决的效力，好，形成权效力嘛，好，那这是怎么样，如果假设以怎么样，以共有的分割，好，共有的分割，好，共有的分割，民事诉讼法考什么，考哪些，考哪些，考民诉加强制可能考五个点，好，五个点，哪五个点，第一个怎么样，一开始怎么样起诉，我今天如果是共有物的分割的话，起诉一定怎么样，在什么，一定什么，一定什么管辖，一定是什么第十条第一项的专属管辖，有问题，好，专属管辖，第二个怎么样，考什么，考诉讼费用，好，诉讼费用的计算，好，七七二之几忘记了，好，回去你们自己看，好，诉讼费用的这个计算，好，形成判决，好，这个诉讼费用的这个计算要怎么去计算，第三个怎么样，考什么，考判决吗，好，判决，判决这时候怎么样，在共有的分割诉讼怎么样，法官判决怎么样，不 受什么？不受当事人树枝生米的拘束吗？有问题？是不是嘛？都考这个，都考这个。那这个怎么样？第一次，接下来考什么？考今天如果我判决对于法院判决如果不符的话，我上诉，你看上诉的效果吗？好，上诉的效果，上诉采取的判断标准什么？有什么？形式不服说跟什么？实体不服说吗？有问题？原上采取什么做？形式不服说嘛？但是在形成判决这个时候，怎么样？该采什么？实体不服说，有问题？有问题。然后你看，在第五点是属于什么？强制性嘛？好，强制性有问题。形成判决原上可不可以强制性？形成判决什么？我判出来之后怎么样？啊，这个权利关系就形成了吗？那需不需要什么强制性？不需要。三种诉讼里面，只有哪一种诉讼才有强制性？给付诉讼才有强制性吗？好，但是怎么样？形成诉讼这边怎么样？它有强制执行的这个规定，好，购物的分割，好，这边有这个强制执行，好，或者等等一些特别的这个规定，好，所以这边一定要好稍微注意一下，好，那强制执行嘛，多好。没有了，好，没有了就算了，没有了，好，但是怎么样？前面那四点，好，前面那四点怎么样？那民事诉讼嘛，考到烂掉了，好，考到烂掉了，有没有问题？好，所以念书是要这样子念的，懂吗？好，考到每一个，考形成判决中怎么样？老师再怎么考，就是一二三四轮流考，有没有问题？有啊，就是考这些东西，好，这些东西，你考这些东西的实务见解、学问见解，那这个争议的问题怎么样？那要采哪一说比较妥当怎么样？那你看三念说的时候怎么样？那、啊、就。全部都罗列出来吗？啊，你就知道老师要玩什么把戏的话，是不是呢？老师见考怎么样，就见招拆招嘛，有问题。好，所以怎么样？以后考到什么行政诉讼，好，看到哎啊，行政判决判断出来，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是一种行政诉讼，好，行政判决，那我内心就会头敲三声，好，很刚好，因为怎么样，考试就考来考去就是这些点啊，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呢，考试的时候怎么样啊？这个准备的时候怎么样？啊，你就要怎么样？朝这个体系方面怎么样？那把所有可能的这个涉及到的这个部分怎么样？一个点怎么样给贯穿起来？有问题。尤其诉讼法怎么样？虽然我们讲实体法哈，诉讼法花了太多时间，有没有？好，但是大家讲一下哈，虽然那诉讼法其实重点怎么样？啊，就是什么？从诉讼程序的。一个一个的这个争议嘛，那你今天一个问题的，那第一个在开始好在起诉的时候会发生什么问题？好，一开始在起诉的时候发生什么问题？那诉讼中会发生什么样问题？好，那这个判决的时候发生什么问题？那判决之后怎么样？不服要上诉，上诉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问题？那上诉之后怎么样？那再怎么样？再上诉第三审啊？上诉第三审又发生什么问题？那上诉第三审中判决之后怎么样？又发生什么样子的问题？有没有？好，那什么还有什么假处分啊、假执行啊等等什么样问题？怎么样？那这时候怎么样？每一个。层次的好、哦、发生这个问题怎么样？按、啊、一个一个都要理清。那其实怎么样？诉讼法就是什么？考一条线，好、哦、考这个时间轴。那这个整个时间轴会发生，就这个问题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那其实怎么样？你只要把这个时间轴概念怎么样建立起来之后，其实诉讼法怎么样？没有那么难的、啊，有问题。尤其诉讼法怎么样？它又是。就是很死，就是法条的规定。好，所以你法条熟，程序熟，那这个好、哦，这个法条熟，这个程序熟，实务见解熟，好、哦，实务见解熟，怎么样？基本上怎么样？诉讼对你而言怎么样就不会太困难，有没有你？好，讲得很简单，好没有？好，那怎么样？但是真的啊，好、哦，把握这个主轴，好、哦，把握这个主轴，其实诉讼法怎么样？好、哦，这个。好，其实不是那么的难学啊。好像我们一样，我司法官里面考试考最高的就是民诉，民诉，然后民诉考了68分，好，对吗？好，但是怎么样，来这边教，好，但是我念的是公法，好，但是来这边教民法，好，但是司法官考试民诉最高分，好，对吗？好，但是我念民诉有点轻的，好，那其实我当年哈也是可以，好教民诉，然后好，算了哈，好回来哈，那已经太久了哈，忘记了，好，那。好，回来，好，回来，好。那所以法院判决，好，法院判决中形成判决这个部分，好，那所以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好，那叫74条、24条，然后84条第二项共无的分割判决。好，那在第五个，好，第五个怎么样？其他非因法律之行为，好，其他非因法律行为。好，第二个怎么样？因法律的规定，好，法律规定。好，那比如说怎么样？因除事业，好，这个例子要注意哦，例子要记哦，例子要记哦，好，例子要记哦，这些例子怎么样？这个。第一个是这个常见的好学说话或实务见解里面去提到的，另外一个呢，这个例子里面也是怎么样，也是修正理由里面，好修正里面理由里面举的这个例子哈、哦，所以这怎么样，很可能考选择题哦。好、哦，下列何种行为是属于759条的登记？好，759条的登记这个哦，这个事由的发生。好，第一个。因除之前届满而取得怎么样典物的所有权？923条第二项，好，第二项，好。 那第二个怎么样？八七二的什么？法定地上权啊，好，法定的地上权，或者怎么样？法定的抵押权，八二此条之一啊。好，那这个之后我们跟各位同学讲，好，我国民法中的法定抵押权，现在有两个，好 ，only two， 好 ，only two， 两个，一个是怎么样？八二四条之一的部分，另外一个是九百零六条之一，好，九百零六条之一，好，这个等之后我们在职权，好，职权的时候会再跟各位同学去解析。好，那在第好或怎么样，或是随同债权让与而取得不动产的抵押权，这个移转的效力啊，好，债权让与的移转效力，从权利的移转效力，好，从权利好移转上从属性，两百九十五条的规定。好，再来，好，再来 B 依法律事实，好，法律事实，好，比如说一样，好，最典型就是什么？原始出资新建之人，好，这个自己出资盖这个房屋，好，原始出资新建之人怎么样？他怎么样？原始取得这个建筑物的所有权，好，建筑物的所有权，好，来。所以十三页来，好，这个直接好看这个最后法院是好是一年台上一零三九案例，还有这个八九年台上一八好一四八零案卷，好，这个回去可以自己看。好，箭头来，原始出资限制怎么样？需七五九条的保存登记怎么样？使得处分该建筑物。好，所以这边考试怎么样？会衍生出来怎么样？衍生出来经验怎么样？我原始起造人好建了盖这个房子怎么样啊？发现盖这个房子怎么样？它是一种违章建筑哈，没有依照怎么样，无法依照建筑法的规定怎么样，去向地政机关怎么样办理房屋的第一次的怎么样保存登记，好，保存登记，好，因为它违反了建筑法上规定，无法为保存登记的这个情况下，请问一下，今天怎么样？既然没有办法为保存登记的情况下，这时候怎么样？来，请问第一个，只要盖了一间黑屋。哎呦，但是今天怎么样？今天他没有办法去向地政机关违反建筑法上的规定，怎么样？或是一些什么行政啊、建筑行政上的这个规定，没有办法为保存登记的情况下，请问一下，第一个 A 屋的性质，请问一下它是什么？它你看民法的概念是什么？动产是不动产，还是它根本不是民法上的物？第一个，它是不是民法上的物？是不是？认为是的举手。好，认为不是的举手。不是的举手。抓头是不是吗？是吗？他是不是民法上物？他是民法上物，有没有理？好，他是民法上物哦。所以这个怎么样？甲盖一个房子，好，盖一个房子怎么样？他违反建筑法规。请问一下，今天甲有没有取得 A 屋的所有权？有没有取得？还是有取得哦？还是有取得哦？这个取得原始取得的这个概念怎么样？不会因为怎么样违反了建筑法规而无效，好，而无效，好。好，这所以第一个，好，所以第一个，好，所以它违反建筑法，这个建筑法是不是七十一条所讲的强制性规定？是不是？是不是？它是取缔规定还是效力规定？它只是一种取缔规定而已，它并非一种效力规定。好，效力规定，所以这时候怎么样？这个时候 A 屋是违章建筑，不影响怎么样？司法上加可以原始取得 A 屋所有权的这个效力哦，有没有理？有问题。好，那所以好，第一个好，那但是因为怎么样，它是一个好，它没有办法依照建筑法规为登记的这个情况下，所以它是一种违章建筑，好，违章建筑。好，好，在违章建筑的，好，违章建筑的概念，好，违章建筑概念哦。好，接着下一个步骤，好，下一个步骤，来，我们自己看哦，来，十三页，好，十三页，来。概念解析，民法上违章建筑概念。好，一，所谓违章建筑怎么样？性质是建筑法适用地区内，未经当地建筑机关、主管机关审查许可，并发给执照而擅自建造之建筑物。好，因为无法办理保存登记，自无法将该建筑怎么样，以所有权移转给他人，只是怎么样，实务上创设一个叫做什么，事实上处分权概念。好，事实上处分权概念，认为怎么样，所有人得将违章建筑之事实处分权怎么样，让与给他人，使受让怎么样，取得使用收益违章建筑之权限。好，那这个部分怎么样，也就是说这怎么样，虽然甲可以原始取得 A 屋的所有权，但是因为怎么样，他没有办法把办理怎么样登记，好，登记，所以怎么样？依照七五九条规定怎么样？非经登记怎么样？不得处分其物权嘛。所以今天这个甲的所有权概念，他有没有办法去处分掉？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所有权移转给他人？没有办法，好，没有办法。好，但是违章建筑，来，第一个违章建筑可不可以交易？可不可以交易？可不可以买卖？当然是可以嘛。好，坚持我国怎么样？依照什么？契约自由原则，只要我这个交易行为怎么样不违反公共秩序、财产公序，不违反法律的强制禁止规定的话，基本上都是 有效的，有问题。好，所以这时候怎么样讲？当然可以把这个违章建筑怎么样卖给乙，好，卖给乙。好，但是因为怎么样，没有办法为759条的登记，好，没有办法为759条登记，所以也没有办法怎么样把这个 A 屋的所有权怎么样移转给乙，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懂我的意思吗？因为甲、啊、它是一个违章建筑，无法为759条的登记，好，759条的登记，好，所以怎么样？他没有办法怎么样把 A 屋移转给乙，好，移转给乙，所以这是怎么样？这是怎么样？好，假设说来哦，好，假设说来哦，今天如果 A 屋不是违章建筑，假设它不是违章建筑的话，这时候怎么样？它盖好之后，它必须要怎么样？首先，如果它把 A 屋所有权移转给乙的话，它必须要经过几个登记？几个登记？几个？要经过两个登记哦。什么登？第一个登记是什么？它可以取得处分 A 屋的设的宣誓登记，759条的宣誓登记，那取得759条的宣誓登记怎么样才可以怎样使得处分其物权嘛？所以这时候甲要把 A 屋的所有权移转处分给乙之后怎么样，还要再做一个什么758条并以下的登记，这时候怎么样，他经过两个登记之后，乙才可以怎么样合法取得 A 屋的所有权，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在违章建筑的情况下，第一个，因为它无法为759条登记，所以这种怎么样，它也没有办法为758条登记。好，所以这个违章建筑这样，好，它的权限移转概念是这样子来的，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但是因为你看违章建筑还是有它一定经商价值，而且民法上它没有违反强制禁止规定，好，它只是违反了取缔规定而非效力规定嘛，好，所以这怎么样，我们不禁止它的转让的司法上行为，所以这怎么样，买卖契约有效是无效？买卖契约是有效的，但是物权没有办法去做移转，好，没有办法移转，所以这时候怎么样？乙如果支付对价给甲的情况下，这时候怎么样？乙仅取得怎么样 A 屋的使用收益的权限，而非所有权，有问题？有问题？好，但是怎么样？但是实务上认为啊，如果仅仅使得乙啊，好，乙怎么样？只取得使用收益的权限，好的这个情况下，那这个使用收益权限只有什么样的效力？只有什么效力？是什么？绝对还是相对？只有相对的效力，好，只有相对效力。那跟什么？跟那对于乙而言，好，在这个好买受人乙而言怎么样？他的怎么样？他的保护现有不足啊，好，现有不足。如果只是债权的相对效力，只是怎么样单纯的占有使用收益的话，那对于乙的保护不足。所以这种怎么样？这个时候实务上就创设了一个概念，好，创设了一个怎么样？事实上处分权概念，好，要以怎么样保护？好，保护今天怎么样？违章建筑物的买受人，好，买受人。好，那什么叫事实上的处分权？好，事实上处分权。好，那解释怎么样？来，我们看13页，好，13页，来八，来第一个事实上处分权，好，这个实务意见67年第12次，好，第二次的民意决议，好。违章建筑物之让与之让，虽不能移转登记，而不能为所有权之让与，但受让与让与人之间如相反约定，因认为怎么样，让与人将该违章建筑的事项处分权量让与受让人。好，事实上第一个为原则上，好，这个违章建筑是一个不动产，符合63年第6审理决议，好，这个之前我们就讲过了。好，第二个是原始取得，好，原始取得。好，再来我们看，好，在违章建筑的交易，好，刚刚我们去这个讨论，好，第一个债权行为，好，债权行为有效还是无效？有效，好，有效，它只是违反取缔规定而非效力规定，所以债权行为是有效的。好，第二个物权行为怎么样？来，第一个让与人需交付，好，交付，好，负有交付的义务。好，那怎么样？让与人所让与的是不是所有权，而只是怎么样事实上的处分权？好，那这是怎么样认为怎么样指的？好，那认为好，所有人直接看在出题这部分，好。认为双人取得违章建筑的事项处分权，让他人使双人取得使用收益权限，好，权限。好，那这个事项处分权怎么样？来，第一个事实上的处分权，那请问一下前面六五个字是什么？一共几个字？六个字。前面五个字叫什么？叫什么？事实上处分。什么叫事实上处分？什么叫事实上处分？ 什么叫四上诸根？什么叫四上诸根？看到这根粉笔就想到四上诸根吗？有没有？你最爱表演的是什么？四上诸根，每次要四上诸根我都觉得很兴奋，有没有？还有什么叫四上诸根？看这粉笔有没有很狰狞的弄断它，它就是四上诸根。有没有？你没有看到？好，再看一次，哎呀，好，四上诸根就是这样，叫做四上诸根。有没有？就是里面物理的物理里面使得这个标的物里面可以怎样变形吗？有没有？好，变根变形的这个效应叫做四上诸根。好，所以这种怎么样？以如果取得 A 物的四上诸根的话，这种怎么样？我以就对这个 A 物怎么样？我要揉。哦、不是揉，我要拿给揉扁、揉捏烂或怎么样破坏或怎么样拆除怎么样，都怎么样随我高兴，我随我高兴，有问题？有问题？而且我这个拆除啊、变更啊、以跑等等的这种效力怎么样？这种事实上主观效力怎么样？不是只有对家有效，而是对怎么样全世界任何的第三怎么样都有效哦？有问题？有问题？哦，有问题？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来实物见解基本上怎么样把事实上处分权，就是这个唯一当借助买受人的事实上处分权的效力怎么样几乎，好，几乎怎么样，几乎就是什么解除嘛，几乎啊，几乎等于怎么样所有权哦，有没有你好，几乎等于等同于所有权，跟所有权怎么样只差什么，只是他不能依存登记而已，有问题？名义上的所有人怎么样？不是他，哦，不是他，只差在这样而已，哦，但是他基本上怎么样？已经怎么样？略略等于所有权了，哦，略略等于所有权了，哦。那也就是怎么样？今天实务经理认为哦，如果有一个第三人丙怎么样，他去无权占有 A 屋的话，哦，无权占有 A 屋的话，这时候怎么样？乙对丙怎么样？可不可以主张727？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答案是不可以嘛？为什么？因为他是不是所有权？不是吗？所有权是谁？甲吗？哦，甲吗？但是你要乙对丙量可以主张什么？可以主张什么？主张的是184条第一项的前段哦，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如果乙只是债权的话，请问一下，丙的无权占有时侵害的是乙的什么权？乙的债权。如果只是债权的话，乙只能主张184条第一项的后段了，有问题？但是在这边实务界认为哦，今天对于侵害人呢，乙对侵害人丙而言呢，可以主张的是184条第一项的前段，184条第一项前段的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好，它的保护哦，几乎约略等于所有权概念。好，所以我们看第一个，好，第二，好。让与人虽非让与所有权怎么样？故人属于好，人属于文章权所有人好，但不得怎么样对受人主张767条第三的无偿权好，这个当然了，这怎么样？甲好，甲把东西怎么样卖给乙了，他给予事实上主动权，这是怎么样？甲后来怎么样拿到钱之后怎么样立刻对乙说，哎，我是所有人，我是所有人，所以怎么样你要把这个东西还给我，所以怎么样，哦，我是所有人，所以怎么样我甲直接对乙主张买受你主张767，可不可以？当然是不可以嘛，有问题？好，不可以，不出尔反尔，不可以嘛？而且怎么样？乙受领这个标的物，受领这个 A 物，哦，占有这个 A 物，它有没有法律上原因？是不是有权还是无权？有权还是无权？它是有权嘛？为什么有权？因为怎么样？它是基于什么样的法律原因上去有权占有这个标的物？基于什么？甲乙之间的什么契约？买卖契约嘛？有问题？我们之前有讲过买卖契约有没有效？有效嘛？好，有效。既然有效的情况下，这是怎么样？乙占有这个 A 物啊，去使用交易，它是一个有权占有，有问题。所以甲不能向乙主张767，好，这是理所当然的。好，第二个，好，第二个，好，若买受人的债权，买受人谁？甲是乙。乙嘛，乙的债权怎么样？对查封拍卖该建筑物的时候，好，比如说怎么样？乙欠了丙，好，乙欠了丙钱，那丙怎么样？好，假设不要丙，用 A 好了。乙欠了 A 钱 ，A 是乙的债权人，好，债权人的话，这个怎么样？债权人 A 可不可以查封拍卖 A 物？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答案是可以嘛？为什么？因为怎么样？哎，乙取得什么？A 的什么事上的处分权吗？好，处分权吗？那这个事上处分权怎么样？约略等于所有权吗？好，所有权吗？好，所以这是怎么样？好，所以这个时候，好，来，我们看哦，虽该借违章建筑所有的权怎么样成为出卖的时候，但怎么样出卖人负有一个容忍的义务啦？好，容忍的义务，好，这是实务见解哦，好，是实务见解哦，出卖人必须负有一个容忍的义务，因为怎么样这个事上处分权约略等于所有权，所以怎么样出卖人将有容忍的义务？好，但 但是你看，但是哦，那相反情况，那、啊、如果你看今天是查封的不是乙的债权人，而是什么出卖人甲的债权人 B 的话，这时候你看 B 可不可以查封 A 物？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答案是可以哦，哦可以哦，为什么？为什么？这时候我们讲法院哈、哦、有点矛盾，然后在那个地方，哎，他认为可以，好、哦、可以，因为怎么样，他市场主动权要必须出卖，要容忍，好、哦，但是又回来站在甲的这个立场，他又说我们讲，哎，甲仍然还是什么刑事上的所有人吗？好、哦，刑事上所有人吗？然后这个所有权的这个概念底下，那甲把 A 屋卖给乙，这是一个什么行为？债权行为吗？好、哦，债权行为。那这个第三人 B 怎么样？不一定。知道吗？哦，他只是怎么样从好、哦、从这个好、哦、这个关系好、哦、或者怎么样之间来看好，那这种怎么样 ？A 既然还是假的，好、哦、A 的所有权既然还是假的，所以这时候怎么样？假的债权 B 还是可以就什么就 A 屋怎么样去做查封拍卖的动作？有问题？好、哦，有问题？好。好，所以你看，故买受人家虽买受好买受这些，但你看亦无排除你看强制执行之权利啊，有问题？好，这时候如果乙要去诉讼，好诉讼你看排除强制性，要提起什么样的诉讼？什么诉讼？第三人乙之诉嘛，有问题？好，这个强制性把第十五条的第三人乙之诉嘛，有问题？好，但怎么样？但是实务界也都认为怎么样？这时候乙会。败诉啊，好，败诉为什么？因为你看啊，甲是所有人嘛，好、哦，所以这时候 B 对甲的所有财产去强制性，但是怎么样？买受人乙没有办法排除，好、哦，没有办法排除。好，再来，好，再来 C， 好 C， 好 C， 好，违章建筑的以物而卖，好、哦，以物而卖哦，好、哦，以物而卖哦，好，比如说怎么样？好，另外一个考题啊，就怎么样？天甲把 A 物的事实上处分权卖给丙，卖给乙之后怎么样？再把它卖给丙。请问一下，谁取得事实上处分权？谁取得这个 A 物的事实上处分权？谁取得？谁取得？这个概念跟什么像？来，第一个重点，第一个重点，这个 A 物有没有办法移转登记？没有办法移转登记嘛？所以今天怎么样？今天它是很像什么？因为它没有办法移转登记，所以怎么样？它没有公示外观，好，没有公示外观，所以有没有什么善意收纳？没有善意收纳，有问题？跟什么很像？跟什么？跟什么？跟准物权行为很像吗？跟什么很像？跟什么债权让与很像吗？好，债权让与吗？对不对？那债权条文公差了，可以哦，好可以哦，好可以哦。因为怎么样，他没有办法登记嘛，没办法登记。既然没办法登记，就没有办法怎么样有公示的效力嘛。好，既然没有公示效力，就没有什么善意收让，我们有什么善意收让？所以就违章建筑物的以物二卖的状态要怎么样跟？债权让与的情况很像嘛？那我们那时候讲债权让与的时候，你看谁先取得所有权？谁以什么让与合意在先的人，你看取得所有权嘛？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在债权的一物二卖，好，一物二卖，一个债权两卖两次，好，卖两次，这时候谁先取得？先。让与合意的人先取得，上午先让与合意的人就取得啊，下午那个人取得有没有取得？没有取得，有没有理？相同道理，好，相同道理。换成是违章建筑的话怎么样？乙什么？乙今天怎么样？是不是让与合意在先？不是啊，是乙怎么样？这个违章建筑谁先怎么样？占有了，交付占有在先啊，哦，交付占有在先的怎么样？取得事实上的处分权，有没有理？有没有理？有没有理？好。好，所以怎么样？以交付在先的取得起怎么样？哎，所有权划掉，改成什么？事实上的处分权啊，事实上的处分权。好，好，那所以怎么样？来，最高法院五四年台上831号判决怎么样？来，就不能登记之违章建筑买卖，依946条第项规定，应怎么样？受交付者在先取得其所有权，这个所有权怎么样？不是，是什么？事实上的处分权啊。好，有问题？好，好。而准用同法第二条，好，第二项准用761条规定，好，那时候让可以实施效力。好，再第四个，第一， 违章建筑物受他人不法侵害时，怎么样？应受人有事项处分权，故怎么样？可以主张怎么样？向家人主张184条第一项的前段，好去取消损害赔偿。有问题？刚刚有讲过，好这个约略等于说权嘛，所以他主张的是绝对权的享有。有问题？只差什么？差在他不能登记，好，差他不能登记而已。好，第五个一，若该违章建筑怎么样系无权占有他人之土地怎么样，则土地所人应向怎么样违章建筑物的买受人怎么样请求拆除啊？下面一组，下面一组，下面一组。比如说怎么样？接怎么样？接啊！盖的这个违章建筑是在谁的土地上盖？在，是在丁的土地上盖。好，这个土地，好，土地是丁的，好，丁的。丁的，那这时候怎么样？甲在丁的土地上违章，好，这个无权占有，盖了一个槟榔摊，好，不是槟榔摊哦，盖了一个铁皮屋，好，盖了一个铁皮屋，好，后来怎么样？这个铁皮屋怎么样？卖给乙，好，卖给乙，好，这时候怎么样？丁要向谁主张767？这时候丁要主张哪一条？主张什么？主张什么？767条的什么？财务还地，财务还地，767就在那里，在什么？在什么？有两说啊，第一说王泽宪老师他们直接实务建议直接主张什么767条第一项的前段啊，767的前段就包含了财务跟还地啊、哦，但是怎么样啊、哦？但是一个陈忠武台大的陈忠武认为那些财务是什么妨害储蓄，所以是767条第一项的总段，那还地是什么返还啊，所以767条的中段加767条第一项的前段有问题啊、哦，财务还地啊、哦，反正 anyway 不管啊、哦，不管采什么样的看法，这时候怎么样，定要向谁主张767，向谁？向谁？来，今天767所要请求的是谁？向什么人请求？向无权占有的什么人请求？现占有人来请求。有没有你？向现占有人来请求。请问一下，这个 A 屋行使在用了，甲在用还是乙在用？乙在用嘛？有没有你？所以现占有人是谁？乙嘛？有没有你？那又今天怎么样？拆屋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拆屋是一个什么行为？是一个什么？事实行为吗？有没有你？财务是一个事实行为，是一个事实上的处分行为，有没有你？同不同意？同不同意？同意吗？这概念同不同意？同意吗？财务就是把房子给拆掉嘛，用物理的歪理怎么样，使得这个标的物去变形吗？好、哦，或回损吗？有没有你？好，所以财务既然是一个事实上的处分行为的话，所以这时候怎么样？我财务当然向谁来主张？当然向什么？向事实上的处分权人乙来主张嘛？有没有你？懂我的意思吗？好，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这种怎么样？题目如果问你，第一要向谁主张767的话，要向谁主张？向甲还向乙？当然是向乙哦。有问题？有问题？好，像事实上的处分权人也加上怎么样？他也是现在有人的乙怎么样来主张？乙必须要怎么样？依照事实上处分权，你要财务，财务之后怎么样？因为你也是乙怎么样在现实上这个土地上去占有，所以怎么样？请求你要从这个土地面返还给我丁，好，返还给我丁，好，所以依照767条第一项的中段加前段，那这时候怎么样？两个都是这样对乙来主张哦，有问题？有问题？好，那这是哦，这个关于违章建筑的部分，那这个考试哦会涉及到这个争议问题，好，有问题？有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来我们继续看哦，好，继续看哦，来继续看不动产的善意受让759条之一的规定。好，那这个759条之一的规定怎么样？我们看到烂掉了，有问题？好，有问题？好，这个讲了很多很多次嘛，有问题？然后这个善意受让制度，来，那是怎么样？来，什么时候要强善意受让？法律行为加无权处分，你要想到什么？善意受让，有问题？那这种善意受让，来，动产善意受让801948条第一项，不动产受让759条之一的第二项，有没有问题？那如果不是善意的话是什么？恶意的话，恶意的话是什么？恶意是不是无效？不是无效，而是什么？不适用善意受让的例外规定。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回归原则，原则什么？效力为例。好，回归原则118条。这时候看谁？看谁？看什么？看原权利人、处分权人有问题。如果他说有，他承认就有效，他不承认就确定无效，有问题。好，这个善意受让这个思考模式哦，那这边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好，我们看759条的规定哦。来，第一项，不动产无权及登记怎么样？推定权利权限。好，推定据怎么样？好，推定登记权人是把有此权利。好，所以这边怎么样？除了实体法之外，怎么样？另外很重要在什么？在诉讼法。好，诉讼法的什么？举证责任啊。好，举证责任。这时候怎么样？换谁来举证？换谁来举证？如果是登记的权利人的话，我推定是把有此权利嘛？你说我是无权占有，这时候要干嘛？只要负举证责任，主张权利存在之人，他要负举证责任；主张无权占有之人，怎么样？要负举证责任。有问题？这是什么？法律上的推定嘛？有问题？财务工厂啊、哦， 哦，你猜啊，哦，猜吗？哦，猜啊，我工厂哦，知道了，我应该要知道，好，这个之前有考过，我之前有考过，只不过不是考什么西部九号自己考的，考战友啊，好，战友的这个推进效力，好，但是你看相同概念，好，相同概念，好，相同概念，一样，好，一模一样，好，一模一样，好，所以那边，好，等一下就看到了，好，等一下就看到了，好，那，好。九四三那时候考九四三，那这个九四三考完之后怎么样？就考七五九二之一的第一项，好，一模一样的考题，好，一模一样的考题，好，第二项，好，第二项，因侵害不动产登记之善意义上怎么样？以法律行为或为物权的变动内者，其变动上怎么样？不应为登记之效啊，登记之不实怎么样？受影响，好，这个七五九二之一的第二项，善意收容制度这个精神，好，我们看直接看下面这个部分了，来回去这个登记理由要看哦，好，要看哦，好，那你看第一个登记的权利力，好，登记者。怎么样？不动产物权经登记怎么样推定这个登记上与物权实际怎么样一致效力？好，故七五九之一啊，为七五八条所登记怎么样推定是法权之跟什么七四九啊九八四三条，占有人与占有物上行使权利推定是法有此权利啊，啊推定是法有此权利。好，那这个呢，权利怎么样？公示方法权利推定这个体系啊。好，第一个啊，这个登记的推定力，好，推定力。好，第二怎么样？登记的公信力，好，公信力啊。好。那这个就是善意收容制度啊。好，那这个 A 好，执行为不动产善意收容制度啊，这时候就不需要土地法十三条。好，如果怎么样，你的参考书还是写土地法十三条的话，那个参考书怎么样？太 old school 有没有问题？好，就该把它丢掉了哈。那就要 update。好，现在是七五九条之一的第二项。好。再来好，在七五九条之一第二项与八零一、八八六、好九十八条，好确立公信原则。好，那这时候好，七五九条之一第二项六点七五八七六一确立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好，注意，来第一个公示原则，公示原则怎么样？是关于物权，好，关于物权者为限。好，债权的话就不适用之哦，好，只限于物权。好，第二。与物权登记不实的当事人之间，跟登记名间与该登记的当事人怎么样，并无适用余地，请得由第三人来主张之啊。好，第三人主张之。好，那再好，再好，另外一个曾经有考过的这个重点啊，就是下面九十五名律师。好，来第来七五九条之一第二项所讲的善意第三人，是不是一定要是无过失的第三人？好，无过失的善意第三人是不是？好，那这时候怎么样？他的答案有两种，好，两种。第二，好，来。第二，好，那第二怎么样？有包含过失，有可能有，有可能怎么样？没有，好，有可能没有，好，那只是有这两种情况。好，那王泽健老师怎么样？来，善意系怎么样？不知，只要怎么样？不知土地登记不正确，那有无过失怎么样？在所不问，好，在所不问。好，为什么？好，为什么？来。因为怎么样？因为有关于动产善意收容制度怎么样？修正他们九十八条第三项之规定，那排除善意第三人怎么样？有重大过失使之适用，所以这种怎么样？因为九四八条第一项怎么样，也是善意收让，是动产善意收让。好，相较于怎么样？相较于不动产的善意收让，七五九条之一的第二项有两个不同地方。第一个，好，第一个动产是一的公示方法是什么？动产公示方法是什么？占有吗？好，占有吗？那不动产公示方法是什么？登记嘛？那登记跟占有哪一个比较厉害？你比较信赖哪一个？你有个东西好，比如说怎么样？拿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又可以说是我的吗？不是嘛，是高点的，哦，对，但是我可以拿来喝嘛，对，但是这个所有权谁的？高点的嘛，有问题啊？或者怎么样？我拿了这个麦克风，请问一下，这个麦克风是我的？也不是嘛，是高点的嘛，有问题啊？那但是怎么样？如果这个麦克风登记为我的，登记我登记干嘛？哈啊，比如说怎么样？好，好，房子嘛，好，比如说怎么样？比如说我在这个台上，好，说在，好，就是说这个高点的是七楼，好，锅七零五教室是我的，是不是我的？不是我的，对不对？那怎么样？如果登记为我的名字的话，那是我的，那就有可能你就比较相信这个东西是我的嘛？有问题？好，所以怎么样？我等一下跟老板说登记为我，好，我要教学给大家看，好，有没有？好，让你们信赖啊，所以登记为我的，好，没有，开玩笑啊。好，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既然怎么样，登记比占有更具有公司效力嘛？有问题？好，所以这是怎么样？只要我一信赖这个登记的这个好情况怎么样？那这是怎么样？我们过失那就。比较不是那么的重要嘛，哦，但是怎么样，占有的部分怎么样？如果你是因为重大过失，哦，重大过失怎么样，而不知，哦，不知这个的这个情况，哦，不知道他是无权占有人这个情况，哦，无权的受人这个情况下，好，那这时候怎么样？我应该排除，哦，重大过失怎么样？接近于故意嘛，哦，所以我就要排除你的善意收让，好，但是怎么样？因为登记啊，他是怎么样信赖国家的这个，哦，国家的这个。 的这个登记的这个制度啦。那这时候怎么样？我没有尽到我的查证义务，有没有过失？怎么样？其实怎么样？就我只要看到，你是就是他嘛，他就是你嘛，那这个刚好就是这个国七零五的所有人嘛，那这样子就你就信赖这个东西是我的。那这时候怎么样？你有没有尽到查证义务这个部分没有？就不是那么重要，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怎么样？好，所以王子强老师认为，这样只要你善意不知道，这个知不知道就可以了，那至于有过失就在所不问，在所不问。好，那这是这个七五九条之一第二项善意第三是否无过失之善意第三人这边考试的这个点啦。好，那而且怎么样？因为怎么样？动产那边有讲，动产那边，那不动产那边没讲，没讲。那这时候怎么样？如果说立法者有意有考量的话，怎么样？那应该两个都会规定才对嘛。那至于呀，民事其那就其他就排除掉了，排除掉了。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来，所以怎么样？立法怎么样？有意的排除不动产，不动产这个不动产善意修缮制度，这种怎么样？不需要有无过失哦，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取得善意取得这个不动产的所有权啊。好，那我们看九十年律师考题啊，其实这个题目怎么样也不难，不难，来。将为避免起诉的房子被债权查封，予以通谋虚伪意思表示，将该房子怎么样以买卖过户方式怎么样在你的名下，约一年后怎么样已将该房屋怎么样出售不知情的病并完成移转登记。再告诉我，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嘛，然后怎么样以卖给你，这是一个什么处分？无权处分嘛，有没有理？考什么？考民总概念嘛，有没有？所以九十五年律师有没有难？有没有难？不可以说它很简单，要说怎么样？没有很难嘛，有没有？好，所以在这种没有很难题目，你要怎么办？你知道，我知道，独眼龙也知道嘛，有问题？这个题目要怎么写？你知道，我知道，独眼龙知道吗？好，大家会看独侠，然后每次看了都再看一次嘛，那看了好几百次嘛，每年都在播嘛，一年播了700多次嘛，有问题？一年播了700多次哈，独侠哈，平均一天播3次，播2次。都很夸张，很夸张，喂。好，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大家都会写这个题目的话，那你要拿高分怎么样？那就要怎么样？要比别人写的更好嘛？有问题啊？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把握，没有比别人写的更好，那至少怎么样？别人写的比别人更烂，有问题？有问题？好，那跟这个进攻不易，但是要守城嘛，守城嘛，有问题？好，那所以在这个题目怎么样？你要比怎样别人更精辟。更精辟，用字遣词要更精确，有没有你？这个法条引用怎么样要更精确，用字遣词更精炼。那这时候怎么样？你的思考一定要怎么样更多元，更多元。好，所以我们看第一小题，非明知甲乙怎么样通谋虚伪意思表示，那怎么样？非明知但有轻过失而不知耻，轻过失哦。那这怎么样？丙甲可否向丙请求该房屋的还款？这是考什么？考什么？考有无过失吗？有问题就考上面这个例子嘛，上面例子。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怎么样？你可以一起去什么？去肯否两说嘛，正反两面的说法嘛，有问题？肯定说，否定说嘛，有问题？好，考试的时候怎么样？不要写什么甲说、乙说、丙说，有问题？好，不要写了，不要再写这种假说、乙说、丙说、丁说，不用背那么多说，真的不用，真的不用。那有用的两说，正反两说就可以了，有问题啊？还有，你也不要怎么样，随便乱创设什么名词，创设什么？债权移转效力未定说，还有什么物权移转什么说？不要自己乱创设名词，有问题？有没有？除非你看这个名词是什么样，实物见解或什么学说已经怎么样约定成熟的用法。比如说怎么样，我们之前有讲什么这个清算效果说，等等，那这就是约定成熟的这个用法。除非是这种，否则的话怎么样，你不要自己乱创设。那老师，这相共诶，很赞，有没有？有学者认为采取什么噼啪天下第一无敌什么海景佛跳墙说，有没有？那这种说怎么样？不乱说的，这个不乱说，打叉每个没这样子写，有没有？那这个就不好，不好那最多怎么样？肯定说，否定说，那个结论，这样子就可以了，有问题？那而且怎么样？时间也不允许啊，以现在这个题目的考试的这个数量，也不允许你再去写什么其他有的没有的，那有用的两说就好，两说顶多三说，肯定说、否定说、折中说嘛，这种那种三说就可以了。然后怎么样？选一个注解，选一个注解。那如果说怎么样？如果说今天怎么样？这个争议是三个说法的话，那你也不用怎么样？这个肯定说、否定说、折中说，然后再结论，不需要了。你把怎么样？ 比如说你要采否定啊，采这个整中说看法，好、哦，采整中说看法。那这个怎么样？你就先把喂，好、哦，这个好、哦、学说怎么样？有下列，好、哦、下列怎么样？好、哦，学说认为有怎么样？肯定说等等等，否定说怎么样？喂，学生以为怎么样？上述见解啊、哦，上述两说怎么样？虽有好、哦，虽然有理哈、哦，什么之类的哦。喂怎么样？喂，好、哦，学生以为怎么样？好、哦，那上述两说还有什么样的缺点怎么样？因采好、哦、什么什么为我改，然后怎样呢？就直接。做结论有问题，就把三说怎么样，就直接融在一起，懂我的意思吗？好，就不用这样一二三，然后再结论，好，不需要，你就把你想要的那个说法怎么样当结论，有问题，有问题。好，甚至怎么样，甚至如果你有两说的部分怎么样，那你想要采否定说，那肯定说你可以先写，写完之后怎么样，喂，好，喂怎么样，浅开肯定说怎么样，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缺点或者不妥之处怎么样，好，故采怎么样。好，故才否定说为妥哦，然后据点干得得得得得得你的理由哦，本件好得得得得得得得得，所以怎么样结论，懂我的意思吗？两位说可以吗？好、哦、可以吗？好、哦，你也不必很自私化什么肯定说否定说也不需要，那你也可以怎么样直接融会好融成一体，没问题。好、哦，只要怎么样老师看得顺，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呸呸呸呸呸，然后分数就出来了，有问题。好，有问题。好，然后所以哦，好，所以哦，这个很多那种解题一些技巧，好、哦，解题的一些顺序等等哦之类，那你要多做题目哦，自己去揣摩，好、哦，揣摩哈、哦，揣摩那个 feel， 好、哦，揣摩那个感觉，有问题。好，好，喂，好，那接着，好，接着怎么样？好，若丙非明知，好，丙非明知，好非啊，丙非明知怎么样？加一间通谋虚伪，好，非明知通谋虚伪意思表示哦，但有重大过失，重。过失而不知怎么样，可否请求返还？那这怎么样就考你怎么样？重大过失是不是排除这个效力吗？有问题。好，那这边好就稍微注意一下。好，那这边也是可以分为两说嘛。好，重大过失接近于故意嘛，所以怎么样不可以？好，不可以。那怎么样立法者怎么样？好，这个好已经怎么样？好，这个去明确的表示出意见怎么样？好，这是怎么样？因为我更信赖怎么样不动产的登记的公司效力哦，所以重大过失怎么样也好也还是可以怎么样善意收让，有问题。好，这个就可以去写啦。好，在第二小题，好，第二小题哦。若丙又将干房怎么样出师哦，与怎么样知悉甲乙间通谋虚伪情事的丁，并完成登记怎么样？这样可否向丁请求返还？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甲卖给乙，谈什么通谋？那这时候丙是善意的。但是卖给丁，丁是什么意？丁是恶意的。请问一下，这是怎么样？甲可不可以对丁主张契约期？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七六七条，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来，依照一般好，依照怎么样？来，法律的逻辑。第一个怎么样？甲跟乙好，丙会因为怎么样？他是善意，所以依照怎么样？依照什么？七五九条之一的第二项嘛，所以怎么样？丙可以怎么样？善意取得 A 屋的所有权吗？有问题。善意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吗？有问题。那既然丁可以善意取得房屋所有权的话，这是怎么样？丁丙卖给丁的话，请问一下是有权处分还是无权处分？它就是有权处分哦。有问题。既然是有权处分的话，今天丁是占一而已，有没有管？有没有差？没有差，有问题。好，既然是有权处分，这时候怎么样？丁是善意还是恶意？这时候怎么样？都没有关系，好，都没关系。这时候怎么样？丁就可以怎么样取得 A 物的所有权？有问题，有问题。所以既然丁可以取得房屋所有权的话，这时候甲对丁可不装契约器？答案是不可以。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但是怎么样？答案你写到这边，据点写下一题，第六，在哪？有问题。如果今天怎么样？甲跑了过来，哎，大律师，怎么办？我通谋虚伪，丁是恶意，哎，丁是恶意，那我为什么不能安呐、啊？我的房屋为什么不可以安呐、啊？难道怎么样？你就说，哎，拍谁哦？丁拍谁哦？啊，哎，甲拍谁哦？啊，因为谁叫你怎么样？啊，你的债权人，好，你的通谋虚伪的相对人乙，你的好朋友乙啊，卖给一个善意的丙，那卖给善意的丙之后怎么样？啊，就。漂白了，好、哦、漂白了，好、哦、讲难听也就漂白洗底了，好、哦，这时候怎么样？加善意取得所有权，所以它是有权处分，所以第一次恶意，就算你是恶意怎么样，也没差，好、哦、也没差啊。这时候怎么样？丁就取得所有权，而且丁取得所有权的情况下，啊你就甲对丁就不可以主张，所以怎么样？哎就回去吧，没问题。好、哦，那这时候怎么样？你就被甲骂，你这个律师很烂惨。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这时候怎么样？你就要主张什么？啊，主张什么？啊，主张什么？主张怎么样？主张什么？在诉讼主张什么？主张今天怎么样？ 丙就是什么？丁的什么？白手套，有没有丙？知道什么叫白手套？懂吗？好，懂我的概念，白手套概念，有没有？这时候怎么样？你就可以说怎么样？我也弱怎么样？弱又假设，懂吗？好，不要太肯定了，好，不要太肯定了，好，太肯定你可能会被告，好，没有，好，好，弱怎么样？好，弱怎么样？丙，好，丙怎么样？弱，丁是系利用善意的丙怎么样？当做是怎么样？当做是取得所有权的这个，好的这个法律行为这个太阳，那利用怎么样？丙的善意怎么样？既利用丙的善意怎么样？取得所有权后怎么样？而处分为有权处分给丁的这个情况，那这种怎么样？这时候丁利用丙的这个情况怎么样？系违反什么？违反什么？违反什么？诚信原则嘛，很好嘛，权力滥用嘛，有没有滥用什么权力？滥用善意收让制度的权力嘛，对不对？来去侵害假的权力嘛，懂吗？懂我的意思吗？哦，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怎么样？这时候你可以假设，如果怎么样，丁是利用丙呢？啊，丙呢？这种善意收让制度怎么样？系属这种权力滥用之情况底下，这时候怎么样？丁。啊，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甲还是可以对丁主张怎么样？怎么样？丙丁把它看作是。一起的，好，一起的。那既然丙丁看作是一起的，这时候怎么样？丙就要承受丁的这个恶意，因为它是它的使用人，好，使用人的概念，好，使用人的概念。那丙是利用，好，丁，好，丁是利用丙去怎么样？好，去做，好，就这种白手套这种动作，白手套这个行为。那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丙丁看作是怎么样？都一起都是恶意，好，恶意。既然是恶意的情况下，这时候怎么样？没有善意双方制度适用。这时候回归原则，回归原则是谁？谁是具有处分权的？谁就是什么？甲嘛，有没有？依照110法以下规定，它是甲，甲同意有效，甲如果今天怎么样，不同意就确定的无效。好，既然确定无效，这时候丁当然无法取得房屋的所有权。那既然我们取得房屋所有权，甲就可以对丁主张767，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子写怎么样，你才可以怎么样跟别人怎么样不一样？有没有？懂我的意思吗？好，懂我的意思吗？因为这个题目怎么样？你知道，我知道，读也懂也知道，所以怎么样？你要高分，你要考上司法官，好，考律师写到刚刚就可以了，有没有问题？好，因为律师太多了，好，但是太多了，好，不是说律师太多了，是怎么样？现在律师比较好考，好，比较好考。那这时候怎么样？你就要给自己信心哦，我一定有律师，懂吗？好，懂吗？好，懂吗？一定会有律师哦，懂吗？好，懂吗？好，懂吗？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律师，有问题？但是司法官。要加油，好，75个而已，我要加油，我要加油，有没有？啊，有问题，好，好，来，好，所以，好，所以这个95年律师的这个考题啊，那这个跟高同学交流篇，有没有问题？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继续要看18页，好，这个好，物权变动，好，物权变动，来，动产物权变动，好，动产物权变动，好，那动产物权变动怎么样？第一个基于法律性文身，好，处分权；第二个怎么样？健全有效意思表示；那第三个公示方式怎么样？交付，那交付这四种方式：现行交付、简易交付、暂缓定、纸质交付，有问题？讲到烂掉了，有问题？好，都知道，好，都知道。好，我们接着看，来19页，好，19页，来非法律行为的身就是什么？动产的善意收让，好，善意取得，好，善意取得制度，来。占有规定801、948条规定，好，801动产双方里面占有动产，关于占有规定之保者怎么样？众让与人无移转所有权之权利怎么样？众人人中占有规定之，好，人取得其所有权，好，人取得所有权，好，886什么？职权，好，职权的善意收让，好，关于职权的善意收让，来，这动产之受持人占有动产，关于占有规定之保护怎么样？众出资人无权处分，好，无处分其职权之权利、职务之权利，受持人怎么样？人取得其。职权，好，好，这是职权规定。来，第三个很重要，948条，好，就是判决规定。来，99年物权的修正中间，来，98条第三规定哦，以动产所有权怎么样，或其他物权之移转设定为目的，而善意收让该动产之占有怎么样，重其让与人无让权利，其占有怎么样，仍受法律之保护。好，其占有受法律之保护。好，但是，但书注意，但书哦，948条第三但书哦，重要哦，好，99年审定哦，好，但受让人明知，好，明知圈起来，或重大过失，重大过失，划起来怎么样，重大过失圈起来哦，而不知让与人无让之权利者，不在此限。也就是怎么样，这时候动产的善意收让排除什么？排除什么？重大过失而不知的情形，有问题？好。在948条第二项，好，第二项怎么样？动产占有之受让怎么样？1761条第二项规定为之怎么样？以受让人现实交受现交付前交付时善意行为怎么样？只受我前项规定之保护。小秘书，小秘书，也就是说怎么样？今天受让人如果是怎么样？761条第二项，请问一下，761条第二项怎么样的交付？ 叫做占有改地。虾米哥用占有改地，虾米哥用占有改地。什么叫占有改地？你会画个图跟我讲什么叫占有改地，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到现在有没有办法画个图跟我讲什么是占有改地？可不可以？可以。不可以举手。可以的举手。你们都很不勇敢，有没有？要举手吗？有没有？那像美国学生哦，好像美国学生那时候林子怡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然后就说我们都太，就是林子怡老师那时候当大法官，好，那现在退下来，好，那去当那个中研院的那个好法律研究所的那个所长，很好。那那时候你看他当大法官的时候，有来我们这个所上好去上那个隐私权，好，每堂课都爆满，然后林子怡老师真的是人生的胜利组，好，人生的胜利组，好，那怎么样？长得又帅，好，长得又帅又高，好，学识又好，好，家里又有钱，然后他是 BMW 王子，有没有？大学时代就开 BMW 来上课，有没有？民国六十几年那时候，你看开 BMW 来上课，那时候路上轿车，私人轿车根本没几台，好，那他还开 BMW 来上课，有没有？那据说他跟他老婆吵架的时候，你看都是互摔古董，好，就是好的，好的，好，他老婆又很厉害，好，很厉害，好，常在的那个合伙人，有没有？好，那个很厉害，好，又长得又很漂亮，好，又有气质，哦，女儿长得又很可爱，好，台大的学妹，哦，长得很可爱，好，之前呢还当过他客服学长，好，那就长得很可爱，有没有？好，那反正好，反正就是人生胜利组，好，有没有？好，那他就讲过，好，他就上课的时候就说，我们都是要我去问你们，你们才会回答，好，那这个就是什么？那像美国的学生一样，他说抢着回答，我抢着回答，他说我有没有？那没有拿麦克风一样，还很失落，还写信跟老师说，为什么我明明就很踊跃的举手哦，而且那边挥来挥去有没有？那你为什么不把麦克风哦给我哦？你是不是讨厌我？哦，是不是种族歧视？如果他黑人的话，他就说你是种族歧视，有没有？那就很夸张，好，是这样哈。好，那但是你看，好，但是这个好。算了，好，台湾的学生就这样，好，好，中国人比较谦虚啊，好，谦虚啊，好，有吗？好，那好，回来，好，废话讲太多了，好，回来，好，这是怎么样？甲、啊、把东西怎么样 ？A 车卖给乙之后怎么样？卖给乙之后怎么样？这是怎么样？哎，甲就跟乙说，哎，拍手，这个车怎么样？我要先借我三天，我先用三天。好，这是怎么样？第二怎么样？甲跟乙另外又再成立怎么样？成立什么？第二个使用借贷的权利怎么样？用这个。契约的成立怎么样？以贷交付，有问题？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看，请问一下 ，A 有拿 A 车？啊，不 ，sorry， 乙有没有拿 A 车？乙有没有拿 A 车？乙有取得所有权没错，但是实际上有没有取得 A 车的占有？有没有碰到 A 车？没有吗？我没有吗？我没有吗？所以既然乙没有拿到 A 车，既然乙没有拿 A 车，那动产的所有权的公式往往什么？叫什么？叫做？占有吗？我叫占有。那有占有的人才有什么？推定他是吧？有此权利吗？推定他曾是这个动产的所有人吗？有问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既然受让人乙从来没有取得这个动产的占有的这个状态之下，所以从一般第三人的角度看呢，这个情况下，请问一下，如果我是不知道甲乙之间交易的这个行为的人，那我知不知道今天甲已经把 A 车让给乙了？不知道，好，不知道。既然不知道的情况下，这第三人量就没有办法怎么样去信赖乙有怎么样取得 A 车的所有权。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德国的学说，那这时候怎么样就认为，在占有改易的情况下，这时候怎么样受让人尚未把标的物交付给，实际上交付让。受让人占有的情形底下，这时候一般的第三人无法从这个公式的占有的公式方法得知权利的变动，这个情况下，这时候怎么样？应该必须怎么样？由乙怎么样？事后有实际上占有的情况，占有之后怎么样？这时候乙才会受到善意受让制度的保护。有没有你？有没有你？懂我的意思吗？不懂举手。不懂举手。勇敢哦，好勇敢哦，勇敢哦，那就推定各位懂了哦。下课怎么样？可以去购去反再推翻，有问题？好，推定各位懂了，好推定各位懂了。也就是怎么样？今天既然他是用占有改易的方式去交付，乙实际上并未取得占有，实际上占有 A 车的这个外观。那既然没有在占有的外观，那这个占有的外观还是在什么？受让人这边，好，受让人这边，也就是从第三人去看这个甲乙之间的这个交易行为，甲有没有？ 没有给，乙有没有送上，也没有送上，所以既然甲没给，乙没送上，让人没给，送上人也还没拿到，这是我们要权力的这个外观的这个状态底下，这是我们要没有发生，好，我看起来没有发生交易这个情况，所以这时候怎么样，乙就不受到善意双方的保护。那乙什么时候受到善意的双方保护？必须怎么样，乙啊曾经有摸到这台车，好，占有过这台车，好，占有过，比如说我们拿到钥匙之后是占有，还不是哦，那去怎么样，开的时候怎么样，才是占有，好，占有这台车，有没有？就算是一秒钟，一秒钟就算，好，就算啊，一秒钟。那这时候怎么样，乙才会受到什么善意双方的保护，也就怎么样，乙以及怎么样。有曾经有占有过这台车之后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乙才会收到八九四八条第一项的善意收人的保护，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这边要记，好，直接记，好，直接记哦，九四八条第二项哦，直接记哦，占有改定，直接记这个占有改定的这个问题。好，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这边九四八条第二项的规定，那这边一定要特别特别的这个注意啊。好，所以二十页，好，二十页，二十页，来这个立法目的，好，立法目的，这个公司外观情况下，四条线，第一个有所有权移转合一，好，第二基于法律行为，好，法律行为，好，如果非基于法律行为，怎么样？不适用事项，好，不是事项，善意双方一定是什么？法律行为加无权处分，好，法律行为加无权处分，所以一定是法律行为才可以。好，第三个无权处分，好，第四个怎么样？需要完成交付，好，现实交付可以，好，简易交付可以，好，可以，占有改定，好，必须要怎么样？九十九天，然后这个九四八两页二项的规定，好，那第四个只是交付。还是可以啊，有问题，有问题。好，在二十页，好，二十页，双人必须为善意而且无重大过失，好，善意而且无重大过失。好，在善意取得效力，好，善意取得它是一个原始取得，好，它是一个原始取得，好，而且是属于这种终局取得，好，终局取得的概念。好，那只是善意受让部分，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那下面这个例外，好，善意双让的这个例外的规定，非基于其上市占的部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之后怎么样，我们来讲九四九条，好，这个重要，好，重要，今天考试，不是考试，上课的重点，好，重点哦。